请收听我们的佛经故事《长生太子》。 大王，阿忠叩见。 阿忠，边个啊？ 大王，侍卫阿忠啊，我偷偷入嚟噶。 哦，阿忠，你仲嚟做咩啊？我俾卡夫拉捉咗，而家都要行刑咯。你仲嚟？ 大王，我买通晒噶啦，讲几句说话唔怕嘅。 长生有冇消息啊？ 太子翻咗嚟啊！佢话要报仇喎。 吓，长生翻咗嚟 啊！ 佢仲话要报仇添。 系啊，而家喺啲人堆度啊，佢好悲愤啊！ 阿忠，你叫长生唔好报仇咯。啊， 大王，容忍系懦弱嘅行为，太子应该报仇嘅。 报仇只系结怨，战争只有带嚟更大嘅悲痛，唔系解决嘅办法嚟嘅。 大王，太子孝顺，佢而家痛不欲生啊！ 行刑，行刑啦！等我自己行出去啦。 咧，我扶住你啦，唔紧要嘅。我着咗军装，扮成兵丁咁。 啊！以怨报怨，怨不能止；冤冤相报，何时了结？ 叫你做阿生咯噃， 何嫂，梗系啦，我而家系阿生，系喺厨房做厨师噶嘛。 嗱，卡夫拉王嘅口味，我已经教晒你啦，以后你自己要小心啲噶啦。 得啦，何嫂，我会噶啦。 系咧，你呢轮喺宫廷行走，有边个对你特别啲啊？ 有，嗰、那个宫女对我几好嘅。佢好温柔嘅。 吓，边个啊？叫咩名啊？ 咧，圆圆口面，凤眼高鼻，戴住一只银牙嗰个咧。 哦哦，系唔系怡香咧？ 怡香 系咯。 我唔知啊，我都唔敢留意。 我话俾你知啦，阿怡香咧就系服侍皇后嘅。不过亦都系照料大王嘅饮食嘅。如果系异乡咧，就好商量啦。啊，咁仲有边个特别啲啊？ 有，咪嗰个将军咯。哦，一见亲我就凶神恶煞，又喝又闹，仲赶我走添啊！ 你唔使理佢，佢系咁噶啦。你只要小心侍候大王，将军冇你扶噶啦。 系啫。我都好忍气噶，我嫂，我时时都想起，我想起父王，我睇住佢俾人杀头，我好凄凉。 阿生，你唔好喊啦，你又唔好谂咁多啦，你好地照顾自己，有机会咪报仇咯。 系咯，阿生，你而家咁好彩。我两公婆都混入咗皇宫，我啊做咗兵，升到侍卫。阿娥就喺皇室厨房煮食，又熟悉大王嘅口味。咁而家传晒啲八宝俾你，咁好有机会噶。 机会？我睇仲有排。 点解啊？ 将军好怀疑我，我出入佢都要守我身，边度有办法带刀剑啊？冇兵器又点可以行色？唉，真系烦。 你讲得都几有道理。嗰、那个将军啊，真系衰啊！喂，不如咁啊，我哋挤啲毒药喺嗰啲送度，毒死个卡夫拉某咯。 千祈唔好啊！有人试菜噶，斩穿煲噶咋。 算啦算啦，唔好讲咁多啦。 我哋去皇宫。 嗯， 好啦，行啦。啊，阿生啊， 啊， 你今日有咩送俾大王食啊？ 哦，有新出嘅庵摩罗果，仲煮咗只大鸡，我炆淋佢，加咗啲牛奶咖喱，好好味嘅。 哇，好嘢噃！ 哦，啱啦，阿生，你嚟咗啦，大王等你啊，佢话好肚饿，要食嘢咯。 不过今朝唔系我当班，叫大厨师煮食啊嘛。 我知啊，不过大王唔肯食大厨师嘅餸噃，佢叫我嚟揾你噶。 咁啊，啊唔怕，我煮咗庵摩罗果啊，阿生。 哎呀，弊啦，将军嚟咗添。 将军，叫我啊？ 哎呀，过嚟。 哦， 我搜下身先。 啊， 呢度系咩嚟啊？ 将军，系庵摩罗果啊。 哼，讲大话。咁早啊，边有庵摩罗果啊？未成熟啩？ 唔系啊，将军，或者果园有啲熟咗嘅咧？ 哦，阿怡香，我唔系问你，唔使你答啊。 系咁嘅，将军，我周围去揾，见到有啲已经熟咗嘅啦，咪摘落嚟煮俾大王食咯。 咁煮好未啊？ 煮好噶啦， 拎出嚟。诶、哎，哦，咪住咪住。等我就去厨房睇下。 哎呀，将军唔使，嗱、啊、你坐低啦，我哋会攞出嚟噶啦。嗱，阿怡香又喺度，叫佢帮手咪得啦，唔使你啦。 咁啊，诶、哎，好好好好，阿怡香吓。 我唔得闲啊，我要帮手啊。阿生啊，我帮你。 啊，好啊，麻烦你拎住呢块布啦。 嗯，好啊。 唔该吓。 哎呀，香喷喷啊！你哋咁快出去搞掂啦，梗系好好味噶啦， 啱啦！大王话肚饿，快拎入去啦！ 咪住，阿生，你食一嚿先，食、哦、咯， 好，咁我食噶咯噃， 嗯， 点啊，将军得未啊？ 啊， 哦，阿生啊， 啊， 你见点啊？ 见点？ 嗯， 冇嘢。 有冇肚痛啊？ 冇啊， 冇 冇， 哼，好，我话俾你听啊，你醒定啲嚟。 我知啦，将军。 啊， 宁死厌战，谁人是？ 阿生啊， 喂， 生，你走到边度嚟啊？过嚟过嚟， 我喺度啊。 嘿， 有咩吩咐啊？ 阿生啊，你睇我呢个卡夫拉大王啊，一出手就捉到咁多飞禽走兽，你话我英唔英勇咧？ 系英勇，大王真系英勇，威风凛凛，冇人可以同大王比较嘅，大王可以话天下无敌嘅。 天下无敌， 系啊， 哦、真系开心。阿生，啊、你讲嘅嘢咧，我好中意听啊！你甚得我欢心啊！ 大王啊，你打猎咁耐，骑咗成半日马啦，梗系好攰噶啦。不如落马休息一下先啦，小心啊，大王。 唉，松下先。 大王啊，你坐啦。 好啊，哦。乜喺呢度山头野岭都系张咁精致嘅椅嘅？哎呀，有扶手，有 iPad， 仲好软熟添啊！啊，阿生，张椅系咪你带嚟噶？ 大王，张椅唔系喺皇宫带嚟嘅。 嗯，点得嚟噶？ 我正话整噶嘛。 正话整噶？ 系啊。 嗯， 啱啱先你整好嘅咋？我用啲树枝茅草扎个架，铺啲草上去咁咪得咯。 喂，阿生，乜你冇跟我去打猎嘅咩？ 冇啊。 点解啊？ 我冇去玩啊。 点解唔去玩？ 我帮大王执山鸡啊、野兔啊，咁都几好玩啊。 唉，你要弯弓搭箭，追奔逐北，咁先得意噶嘛。仲有啊，自己打到嘅自胜品一零啫，唔同味道噶。 系，我知道， 不过执山鸡同埋打猎都系一样咁好玩啫。 你真系傻傻地嘅，点会呢？完全唔同，完全唔同味道。 大王啊，我系傻傻地嘅，真系噶， 真系啊！我而家醒起醒起，你冇箭噶吓？系因为咁你啲弓箭啦吓 吓？我 你咩嘢啫？阿七讲嘢就讲，唔好吞吞吐吐。你把弓同埋个箭袋咧？ 吓冇啊？ 咩话？ 我冇弓又冇箭袋啊？ 点解？我俾你嗰把弓有埋箭喺度噶噃，你在边？嚟咩啊？讲 将军攞咗去 咩话？系个衰仔，佢自己冇弓箭嘅咩？点解要攞咗你嗰啲嘢？阿生啊，将军咧，叫过嚟，等我同佢攞翻俾你。 唔好啊，大王，唔好问佢攞啦。 点解？ 连我都唔想打猎，由得佢啦。 点解要由得佢？点到佢咁强硬？佢周时都系咁虾你，你自己又纯品，又有得俾佢虾咁傻嘅，真系，唉，混账，离晒大宝佢。 大王啊，唔好同佢计较啦，系我自己冇用，我求你唔好追究呢件事啦。 忍咩事唔好追究？佢攞咗你啲弓箭喎。 我知道，大王，虽然你今日出面同我攞翻啲弓箭啫， 系啊， 不过。 不过乜嘢嚟噶？你惊佢杀咗你啊？佢咁，嗯， 佢就唔敢杀我啊。不过以后就好多麻烦噶啦。 哦，我明白，你惊住将军会腌咗你系嘛？个衰仔， 大王，我系奴婢，系亡国战俘，知微知陋嘅。我侥幸得到在大王身边侍奉，又蒙大王恩义对我宠爱，大王对我恩重如山，我阿生不敢再有其他希望了、大王、请你原谅我吧。 我都明白的，阿生你又不想我有麻烦是吗、 大王啊，你看看这只山鸡这么大只、毛几靓啊，又红又青，彩色斑斓啊！ 系、睇落真系好靓，好靓、 大王 啊， 饮杯果汁解渴啦，好嘛？ 饮果汁？冇，我要饮杯酒。 饮酒啊？有。大王，饮杯酒唞下啦。 好啊，搭下都好嘅。靓酒零舍唔同，好味道。 大王，你都劳神咗半日啦，不如唞下，瞌一阵间，然后再打猎啦。 好，咁我瞌翻阵先吓。 阿生，点解你会喺度噶？ 哦， 大王呢？ 将军，大王瞓咗啊，有咩事啊？ 咩事？大王瞓咗啊？ 系。 喂，你过嚟呢边。 哦， 快啲啦，遮手遮脚咁嘅。 哦，嚟啦，将军，小人阿生喺度听候将军差遣。 差遣 系， 我叫你行埋嚟系想话俾你听，我好讨厌你啊，知唔知啊？ 知，小人奴才知道将军讨厌。 咁大王知唔知道我攞咗你啲弓箭 啊？诶、将军啊，有只山猪啊，好大只啊！ 咩话？山猪喺边度啊？诶、等我嚟，等我嚟。嗱，睇住我只马，我射佢啊！ 我睇住只马吓。麻烦。 喂，阿生，做咩？大王咧 喺嗰边瞓咗。 生，生啊！ 大王，我嚟啦。大王，有咩事啊？ 因咩事咁嘈冤巴闭啊？喂，我远远听到好似话有山猪喎，系咪？ 系啊， 啊， 将军追住只山猪去咗啦。 哦，咁我都去打猎啦。唉，恰咗咁耐，够晒你啦。阿生，你搵只马骑跟埋我一齐去打猎。 大王啊，将军有只马喺度啊。 咁啱啦，骑住佢只马先。阿忠，你呢？ 大王，我有马。 啊，咁两个一齐跟埋我嚟。 哦，啊。有只梅花鹿啊，走咗去嗰边啊！ 梅花鹿，追追啊，追啊！ 即系喺边度啊？ 系你拎住佢啦！ 我拎住把剑 做咩？你怕咩啫？将军唔喺度，你怕佢咩咧？拎住啦！阿忠 啊， 你哋一齐去揾路。 系 阿忠啊，你认为点啊？ 机会到啦！ 今日机会嚟啦，卡夫拉。你的死期到了。阿忠，你跪在这里做什么？ 太子是为阿忠拜见。 阿忠，我们国破家亡，哪里还有君臣礼节呢？你起身吧。 太子，你不要悲伤，今天报仇雪恨，杀了卡夫拉，或者还可以兴邦复国的。 好，一于是这样。阿忠，我要宣誓。 好，你现在跪在这里，好了，我做你的见证人，你宣誓。 长寿国列宗列祖，父王母后，长生在这里，长生忍辱偷生人世，自从亡国之后到现在十六年，今日复仇的机会到，我要亲手杀死卡夫拉。父亲，你阴灵不远，你听到吗？父亲，你知道吗？ 太子，不要这么伤心。 父亲，你听到吗？请你庇佑我啦！ 言报怨，怨不能止；冤冤相报，何时了结？ 父亲，阿忠 啊， 你听唔听到啊？ 听到，听到乜嘢？ 父亲把声啊，你听下，听下。 冇啊，风吹嗰啲树叶，吹到沙沙声啫嘛，冇嘢。 唔得，我一定要杀咗卡夫拉。阿忠，你过去叫醒嗰只畜生。 太子，使咩叫醒佢？一剑吉落去咁咪得啦。 唔得嘅，明人不做暗事。我长生光明磊落，我唔想佢死得不明不白，我要面对面数佢嘅罪孽，我要佢知道长寿国嘅太子而家向佢报仇，我要佢知道佢系死喺长寿国太子手下。 好啦，咁我哋叫醒佢。喂，卡夫拉，起身！卡夫拉，起身啊！ 你 死期到啦！ 阿忠，你放肆！ 卡夫拉，你嘅死期到啦！ 阿生，你癫咗啦！你大王喺度啊！你仲做戏啊？ 我唔系阿生，我系长生太子。 哦， 长生太子？ 是 长生太子。 我是长寿国的长生太子，你在十六年前攻打我们，搞到我们国破家亡，还杀了我父王，这段血海深仇我要同你了断。 你不是阿生， 你不用说了， 你是 看见 你做什么？我发现你，我发现你，你现在叫什么都没用的了。张哥， 父亲， 张哥， 我同你报仇， 以怨报怨，怨不能止，冤冤相报，何时了结？ 父亲， 张飞，长生太子，你而家就恨我啊！但系你知唔知你哋长寿国同我哋亦都系有一段血海深仇啊？ 唔要啊！ 我唔系庸，我系军人，本大王会怕死嘅。不过我讲俾你哋知，我哋国家同你哋长寿国亦系世仇，几代相争。远世嘅我唔知，但系喺我父王嗰阵，我就俾你父亲侵略，我父亲就俾人射咗一箭。佢临终嗰阵摸住我个头，仲咁样讲： 卡夫兰，我俾长寿国王害死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。 所以。我后来借咗兵攻打你哋国家，亦都无非为我父亲复仇，所以就将你父亲处死。 唔怪得父王讲得有道理，冤冤相报，何时了结？ 太子，喐手啦嘛，坐喺度做咩啫？唔使理佢啊！ 父亲讲得啱，以怨止怨。又怎能够停止怨恨？ 太子，你做咩挡咗把剑啊？吓！ 阿忠，你仲记唔记得父王问斩之前嗰句遗言系乜嘢？ 我当然记得啦，就系、是、以怨报怨，怨不能止，冤冤相报，何时了结？ 系，卡夫拉，我遵照我父王嘅说话，宽恕你啦。但是我仍然要做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 我要射箭。 这里有箭啊，太子，是不是要射卡夫拉啊？ 不是，我要射箭向虚空，以凭我十六年来的怨恨，挽弓射箭，当空不空，箭去恨灭，仇山苍穹。阿忠，我且以后我会四海为家，你跟不跟住我？ 阿忠誓死追随。 好，我哋走。 哦，长生太子，你大仁大量，我好感动。不如咁啦，我送翻啲失地俾过你，咁你可以做国王啦。 大丈夫光明磊落。富贵荣华，慢慢再讲啦。